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星，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呢，继续请大家欣赏在崇文区文化馆举行的一场全唐八角鼓演出的实况录音。昨天已经为您播送了这场演出的前半场哈。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已经是进行到底活了，也是整个这场演出的这个高潮。那是什么节目呢？我别说，您一听啊就知道了。 这竹板打了这么一套，我接着来把这节目报。这个弦子戏呀、啊，打面缸，怎么推陈出新变唱腔？京剧的名丑马增寿，多年的造诣有成就，扮演这个县官来断案，其实他心里边有盘算。这个四老爷由弹科演，他连弹带唱全都管。这个周腊梅呀、啊，是个花旦。由宋玉珍、宋德全的姑姑啊亲自来反串。曲艺的名票王金龙啊扮演这个张才有水平，还有个人物王淑丽，唱念做表都有戏。他的扮演者是哪一位？就是那单弦名家马增慧。您问我不是我跟您吹，我忙前忙后是碎催，我还得喊一嗓子，大老爷升堂喽！ 喂哦！ 哎，王哥啊，抢吧！ 来了！四老爷， 王哥， 老爷要升堂了。现在都准备齐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 走着。 别碰 牙一三半列两旁。老爷撩袍端带升了大堂， 这老早就办上了， 戒备森严。老爷升堂喽！ 喂！ 他没给您穿的这礼服， 鸣鼓升堂，两边响，闹闹嚷。 可有人告状。 我的大老爷，您来看，咱们的买卖开了张。 哎，这女子姓的名谁，有什么冤枉，你起来讲。 是啦，大老爷用 抓住那狠心的宝我儿娘啊啊！来啊， 有， 把那宝儿抓来见我。 哎嘿嘿，慢着慢着， 怎么着？ 大老爷，那老鸨子听说我来告他，他呀夹着尾巴逃跑了。 早晚我得逮着他。哎，他这一走你就失业了，你打算怎么着呀？ 我打算从良。 从良是好事，老爷我支持你。 嫁夫找主，过那一夫一妻的日子。 对对对，过那一夫一妻的日子，这是正道啊。那你打算找谁呀？ 我打算跟老爷你。 哎我们大奶奶就在后堂坐着呢，大老爷有个外号。 什么外号？ 惧内。 哎，惭愧。 您听哪儿去了？ 怎么了？ 我打算跟您说。 你打算跟我说呀？你别说话大喘气儿啊。 求您做主，给我们找一个年轻漂亮又有能耐的。 啊，找个年轻漂亮还得有能耐。 对了， 你瞧瞧大老爷这堂上这波人全都老么看着眼的了。 是啊， 是不是？ 他们都太老 了。哎呀，连个帅哥都没有。哎，王爷。 老爷， 咱们衙门里头上上下下就没个帅哥吗？ 有啊。 谁呀？ 远看 观众， 进取 就是您的。您成的帅哥的奶奶了。哎，说正格的，给我小说。 张才。 哎，这就对了，传张才。 来呀， 忽听唤张才，急忙就走出来。张才是我，我是张才。老爷呀，唤我张才有何差派呀？哎 哎，张才，老爷我赏你个媳妇儿。 啊，老爷的媳妇儿，那我可不敢要。 哎哎哎哎，老爷的媳妇儿凭什么给你呀？老爷给你找了个媳妇儿，你瞧了没有？这是行院的周腊梅。腊梅啊，瞧瞧张才怎么样。 嘿，大老爷。 哎， 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张才，你觉得怎么样啊？ 老爷， 嗯， 您说的就是他呀。 啊， 嗨，他们行业中的人好吃嘴儿，懒做活，见着大款往前挪呀嘛，几刷刷几刷刷，几刷刷几刷刷，几刷刷几刷刷。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我说腊梅啊。 老爷， 人家说了， 说你们呀，行院中的人好吃嘴儿，是懒做活，见了大款往前挪，那么洗刷刷洗刷刷洗刷，这我也刷上了，怎么？ 大老爷、啊，您替我跟他说 说。说什么？ 他要是要了我呀？ 那、啊、怎么样呢？ 那是我不吃嘴儿，我光干活，一心一意的跟他过，那么气刷刷洗刷刷，气刷刷洗刷刷。 哎哎，你怎么也传染上了？哎，张才，人家腊梅说了，你要是要了他，从今以后啊，他是不吃嘴儿，是光干活，一心一意的跟你过，那么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来来来，捣什么乱呢？ 洗刷刷呀， 就是刷刷洗洗，洗洗刷刷，他是刷锅洗碗。缝缝连连都归他， 哦，这才成。 对了，我一个人全承包了， 这可太好了。哎，还是不成。 怎么了， 老爷？ 嗯， 这没凭没据的，您得给我们个凭证啊。 是啊， 这咱们衙门口是干什么的？他开个证明，这算什么呀？你可真是的，嘿。哎呀，来来来来来，老爷当堂赐点红，破 破。 拿走拿走， 多谢大老爷。 谢老爷做主张， 喜金帐配夫郎， 夫妻二人心欢畅。 扭回头看大堂， 哎呀，急得我要撞墙，这么好的腊梅我怎么转让了？ 哎呀，你 哎呀，这腊梅明明是冲着我来的，我怎么给转让给张才了？你说这是？哎，我想个主意给他支走。嗯，对，就是这主意。来呀，传张才。 张才 来了。 老爷， 嗯， 您传张才做什么呀？ 谢谢老爷媳妇儿。 哎哎，甭谢了，好好好了，传名啊。张才，山东嘎嘎县有趟公差，公文来得急。哎，张才， 哎， 每年山东嘎嘎县有趟公差，谁办呢？ 哎，我去。 这是你的事儿。 哎， 轻车熟路，熟人熟事。哎 哎，这可不行。 公文急， 哎，老爷， 赶紧走。 这可不行，不行。 怎么了？ 您说我这刚跟腊梅结婚，总得让我们度个蜜月，不是？ 这话不对，我问你是公事要紧，是私事要紧？ 那是私事要紧。 我瞧是公事要紧。 我说是私事要紧。 你去不去呀？ 不去。 不去，王爷啊！ 呀， 这月工资奖金全扣了，再不去呀，跟这撕毁合同，让他下。 哎，得、啊，我去，我去啊！ 老爷这招还真灵嘛。 嗯，他这是没安好心呢。我赶紧回家找腊梅，我们商量商量去。 哎，我说列位，这个老爷我这经济制裁这主意怎么样？ 哎，好，立竿见影， 是不是啊？一下就走了。哎，那你们到这儿还有事没事了？ 这个没什么事儿了， 没什么事儿了。哎，咱们是提前下伙班啊，千万别生着啊，各自捏不出溜回家，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啊。哎，走了，退堂喽！ 下班喽！ 哎呀，您瞧见没有？我给这帮衙役都给支走了。我呀，今儿晚上打点酒，买点菜，到腊梅他们家吃毁了喝毁了，就是这个主意，正是。大堂无人管，一门无人眼。打点酒，买点菜，我上腊梅家，快点，快点！ 我说腊梅呀，随我来， 来啦！ 先别点，待会儿再说吧。 张才，我 歇好息息，叫一声腊梅呀，我的爱妻。大老爷派我到那山东公干去， 才相聚就分手，难舍又难离。我说相公，你们大老爷也真够缺德的，前脚把我许配给你，后脚就派你外出去公干，你说他安的什么心呢？ 我看呢，他压根儿就没安好心。 那你说他这官儿？ 那是花钱买来的。 哦，花钱运动来的。 哎， 哦，那王先生呢？ 是他的同学呀。 四老爷呢？ 是他的亲戚呀。 哎呦，瞧这堆货， 就这几个人，没一个好东西。哎，也是啊。我说腊梅， 嗯， 我走了以后，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你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相公，你扶儿上来。 好，就这么办。正是，夫妻定下巧妙计。 切莫走漏消息。 那我可走了。拜拜。 好，拜拜。想着早点回来。我周腊梅可算终身有托于 来再来。走过来，王淑丽去找腊梅，就这个主意。腊梅，腊梅，我爱你，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哎，今天晚上要找腊梅找找乐趣，我带来了二锅头、小平地、茶鸡蛋、花生米，还有一条小酥鱼。哎，来到了，叮咚，叮咚。 谁呀？ 哦呀， 我是谁呀？ 哦呀， 还真来了。哟， 哎呀， 这不是王先生吗？ 腊梅呀， 您可好啊？ 你 的啊，您快请坐，您快请坐，您快请坐呀。 有本听把夜卡，我也来到这腊梅家，我跟腊梅说回的话，哎，把我这爱慕之心来表达，我叫声腊梅，哎，你快开门吧呀，野腊 莲花。 叮咚， 腊梅啊。 嗯，王先生 怎么样啊？我给你办的 大堂上多亏您成全了。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你还想着我。你知道吗，腊梅， 嗯， 你想着我，我你知道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开门。 讨厌，正是重要的两句本来就没找好，他这么一叫门呢，弄得我乱七八糟的。 您别着急，我爱听。 哦， 您就往下唱吧。 你要想一想，你要看一看 啊， 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啊，爷们。 又转回来了吧？ 腊梅，磨叨什么呢？你开 门吧，你问问他，你问他。 谁呀？讨厌点的，你是谁呀？ 我是四老爷呀。 四老爷， 你找谁呀、 嘿，我找你周腊梅呀。 腊梅没在家。 没在家你说话。 哎呦，王先生这回可兜不住了。 怎么了？ 四老爷来了。 谁？ 四老爷。 哇塞， 您说这可怎么办？ 不得了。 不得了了吧？ 你有没有后门？ 我们家从来就没后门。 有没有后窗子？ 后窗户也都没有。 前边后边的两个窗子没有。 都没有。 所以你这屋里边没有对流的空气嘛。 哎呀，您就别管空气了，您还怎么办呢？ 你把我处理一下呀。 我怎么处理您呢？ 开门 您这么大的艺术家，我往哪儿处理您呢？ 你这现在也不论了。 哎呦，那干脆 啊， 灶堂里 撤不消。 撤不消啊？ 烟熏火燎的撤不 消。撤不消你就将就了吧。 啊呦呦呦呦呦， 叮咚叮咚，腊梅 来了来了。 是大老爷， 大老爷， 对了， 嘿，四老爷这回可了不得了 啊、 大老爷来了， 谁？ 哎呦，您留点神呐、 谁？ 大老爷， 大老爷， 可不是吗？ 坏了，他是我上次， 那是啊， 我说不清楚了，我这回， 哎呦，这可怎么办？你说这可怎么办？ 我想想主意。 我说您，我把您也藏起来， 藏哪儿？你说， 您干脆就。面缸里， 面缸怎么点我这么胖？ 你呀、你就凑合了吧。 腊梅， 来了来了来了！ 你开门啊！ 来了来了。 哎， 大老爷！ 哎，腊梅，赶紧把门关上！ 好好好，大老爷您来了。 腊梅啊！ 大老爷， 那个这档子事儿，老爷我给你办的怎么样？ 哎呦，太好了！那我就当面的谢谢您。 哎，这么谢不行，你先陪我喝点酒。 哎，好。 哎，来来来来来， 大老爷请。 哎，请。嗯， 您走。 哎，我说这个腊梅啊， 老爷， 这档子事儿给你办的不错吧？ 不错。 你光这么谢和我不行啊。 那还要怎么谢呢？ 我听说你这京剧唱的不错。 哪儿的事儿啊、 哎、你得唱两句让老爷我听听。 哎呦，那就为了表达我对您的谢意、那就给您唱一段。 唱什么呀？ 给您唱一段大家伙都熟的苏三起解。 嘿，好，名家名段。来来来来来，你得来来来。 好，那咱们说唱就唱。 对，好。矿子得子，矿子得子，矿子得子，空来得来，矿能采不来它。丑行没什么唱啊， 没什么唱，那您就先给我们数板吧。 数一段数板。 好，大家都爱听、 不行啊，看来这气儿也盯不上。 您就别客气 了。哎呀，我数这段板啊， 啊， 也快失传了。 哦， 我的老师教我这段数板。 嗯， 这是乌盆记里张别谷的数板， 读一份。 哎，这是专戏专用， 咱们还得赶紧抢救。 哎，这个呢，原来一般的唱都是四句书本， 嗯， 什么运败时衰七丧早苦悲哀，只落得奔忙劳碌卖草鞋卖草鞋。 哦， 这过去呢，他这个丑行有时候嗓子不好，就是缩短了，就这么几句了。 哦， 其实这个戏呢，有专用书本。我也快七十的人了，我这气儿也可能盯不上。我呀，今天啊，给大家伙儿露这手， 卖马的力气。 人老时时难，动转挪移不似先前，我的腰又板，腿又酸，一步挪不了那一寸三，上坡咳嗽下坡喘，吃哈呼大口的吐棉痰，我的眼睛花，远了近了瞧不见，我的耳朵聋，人家说话我听不见，他说李四我说张三，我的鼻子聋，馊的臭的闻不见，我的牙齿嫩，软的硬的扁扁就咽，这两天跑肚往裤子里头窜，绿豆蝇他不开眼，一个劲儿的围着我就扔啊扔啊瞎捣乱。什么叫做七十七，哪叫做八十三，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阎王不来叫，那小鬼不来传，不活不死活现眼，我是耐等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时，这个样的罪你才算受完，我是老来无子，甚可怜甚可怜。 好， 哎呀， 这个书本啊，还就是马增寿老师独一份 儿。嗯， 哎呦，您喘口气儿。 怎么着，您呢？ 哎呦，光听个书本啊，大家伙还不过瘾。 还不过瘾？ 我也不过瘾呐。 您怎么着？ 您也得给我们唱一段啊。 还得上胡去。 对了， 本来这气儿就盯不上， 哎、 还上胡去。 您唱上就好了。 哎呀，我就反串一段。 哎呦。您还反串一段呢， 反串一段花脸。 嚯，那大家伙欢迎吧。嗯、 腊梅啊， 哎， 今儿我瞧见你，我高兴。 高兴吧？ 来了这么多人，这么热情， 是啊， 更高兴， 更高兴。 我今儿非豁出去不可。 豁出去了。 完、啊，我唱一段《铡美案》。 您唱《铡美案》？ 哎，唱《铡美案》。 我也给您打逻辑。 对对对。 对。 扶我马。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驸马爷，今天看端墙上写着，亲生练的三十二岁的壮哥当朝，驸马爷轰走了东洋兵，我才躲过大难一场，我是这样，久别之恩终身不忘，安虎某将一起终当报偿。 做得高， 嗯， 您这肚腩还挺宽敞， 有点大杂烩了。 哎呀，不是大杂烩， 咱们还是喝酒聊天吧。 喝酒，喝酒。 哎，到我家喝酒去吧。哎， 大老爷请。 我们家这门铃在哪儿呢？哦，这儿呢。叮咚， 谁呀、 啊？马上开门啊！我呀。叮咚， 知道了，大老爷。 怎么了？ 可不得了了。 又有什么事？ 我的相公回来了。 张才回来了。 啊 哎，我派他出差了，他怎么回来了？ 谁知道他这么快就回来了？ 哎呦，这他要回来，这要撞了我这， 那您说怎么办 呢？ 可说的是呢。 哎、那个，你们家有后墙没有？ 没有。 后门？ 后门更没有了。 没有，干脆你接墙把我扔出去。 哎呦，我哪驮得动您呢？ 你说怎么着呢？ 哎呦，这儿都不能藏啊，都不能办。 你干脆给我藏起来得了。 干脆，您呢？ 啊， 藏我们家床底下吧。 这床底又脏臭啊，烂鞋子的。 那您就快藏。 哎呀，得得得，溜着点，溜着点，溜着点！哎呦呵，哎呦！ 腊梅开门呐！ 来来来来来！ 了半天，你说说。大梅， 相公， 哎，我回来了。这是我们同事啊，给咱们温居贺喜来。 哎呦，那您快请坐。相公， 哎， 你不是外出公干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啊，我不是走得匆忙，把那公文落家了吗？ 瞧你这喇里喇呼的。哎， 你看呐，今儿这天儿也不早了， 嗯， 干脆我呀明儿赶早去。 那也成。 哎，这儿有现成的酒菜， 嗯， 这么办，你给我烫壶酒。 哎呦，相公，我可不会烫酒啊。 哦，你不会？ 不会，没学过。 好办呢，我自己来。 好， 灶堂里点着了一把火，我使劲往里就塞柴火呀。 哦呦，灶堂里边就烧出了火，浑身的烫伤我直哆嗦， 我手持大棍把那面缸打。喝水呢啊。哎，四老爷， 哎， 您说我们家这有多热闹。 是啊， 啊，您来的正好，您给我们断断吧。 啊，断什么呀？ 您给我们断断这家务事。 哦，让我给你断断家务事。 对了， 张才， 哎， 五板伺候。 哎，得嘞，我给你拿。 你也给我们唱一段啊。 得，这归你。 我说张才呀，你且停了。 怎么着，床底下还一位呢？ 请吧， 大老爷，那您就请出来吧。 哎呦，床底下闷坏了。 唱一会儿。 哎呀， 刚才我在站呢，我高压160，低压130呢、啊。 哎，王先生，醒醒醒醒，王先生醒醒，您到前面。请问王先生，您到我们家干嘛来了？ 温居贺喜来了。 哦，温居贺喜，拿来。 什么？ 温居贺喜的银子？ 没有，有红包。 红包也行。 没钱。 没钱，没钱不行。 那你怎么办？ 没钱得罚你。 怎么罚？ 我就得禀报大老爷，让他重重的罚你。 喂，咱们通融通融好吗？ 怎么通融啊？ 我找个宝。 哦，你找个宝。 哎，我找个宝、 嗯、 我这份钱让我这个宝、 啊、行，你找吧，你找吧，行，赶紧找吧啊，来找。 四老爷。 啊，王先生 您好。 啊，你好啊。 四老爷， 哎， 我今天呢到张才这里温居贺喜。 是是是。 没想到张才找我要温居贺喜的银子。 哦， 乃因我出来慌忙，未带银两，囊中羞涩， 这份酸呢。 那么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四老爷 啊， 在平时我对你是很好的 啊。是是。 对你是照顾的。 不错。 对你是厚爱的。 哪来这么三弟呀、啊、 那么礼上之下必有所求。 什么事求我呀？ 我求你帮个忙 啊， 替我做个保。 哦，替你做个保。 哎， 明儿早晨上班想着给我。 那不一定。 哎， 或者一定。 那我保你干嘛？准给我。 好的。 张才， 哎， 开门，我保了。 喇梅给他开门。 不必，本先生不打这方走。 那您打哪儿走啊？ No no no， 原路而回呀。 瞧这份酸劲儿了，他还等顺了腿了。 都这样了还这样，太好了。哎，四老爷，四老爷， 哎， 您到前面来吧。 我哎， 请问您到我们家干嘛来了？ 我温居贺喜呀、 啊。哦，您跟他们一样。 哎， 温居贺喜。 没错。 好， 刚才那个话。 拿来。 拿什么呀？ 银子。 哦，你说银子？ 这 死 扣了。 没带。 没带，没带，你乐什么呀？没带。 那怎么办呢？ 没带不行。 啊 啊，那也得重重的罚你。 哎，可别， 别 吃。你说我拆就拆的好不好？ 你也找保人呢？ 我找个保人。 好，你找一找。 我找保人。哎呀，大老爷呀！ 什么事儿 啊？哎呀，我得帮您帮我个忙了。 什么事 儿？我呀，上张台他们家温居贺喜，温居贺喜，我可没带银子，没带银子，张台他们两口子不让我走，不让我走，他还要罚我，倒要罚我命。 没，喘气儿，憋死了。 谢大老爷。我烦您给我做个保啊。 做个保？ 哎， 明儿到衙门口还我。 帮不了。 行。哎，张楠， 哎， 他这档子事我保了，让他走。 您保了、哎、腊梅给他开门。 哎， 慢，我面缸里炖了。 好吧，他也面缸里炖了。大老爷，大老爷， 怎么着？ 您到前边来吧。 怎么着吧？ 他们都走了。您到我们家干嘛来了？ 我温居贺喜来了。 哦，您是温居贺喜。 哎， 那您就拿来吧。 什么呀？ 温居贺喜的银子。 哦，这哦，对了，我出来的慌速，没带。 没带。 衙门口领着。 哎，这可不行。 啊，怎么着？ 你们这可不行啊！这可就别怪我不客气。 客气 没带不行。那我可得扒你。 你敢扒老爷？ 哎，腊梅， 哎， 咱们说扒就扒。脱袍再去乌纱帽，推出门去 体健康，吉祥如意，和谐美好，更希望您多提 宝贵意见，帮助提高。 哎，这个弦子戏打面杆啊是非常出名的哈，很多的这个曲艺爱好者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品，但是呢，至少从我接手这个空中曲苑以来吧，还没有播放过哪一批演员演的。那么这是第一次播放。那当时录音的时候呢，可以说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哈，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看到这个打面钢之后，我真是又一次深切的感受到为什么我们的曲艺艺术会这么深受老百姓的喜爱。那我相信那天的观众当中啊，有很多都是跟我一样哈，第一次看到这个弦子戏打面钢，哎呦，当时场面非常热烈哈，大家笑的呀，真是前仰后合，所有的这个后排的观众哈，都是站着在观看这个戏，因为生怕自己会漏掉某一个细节，漏掉一个这个幽默呀滑稽的场面。那这个弦子戏打面钢结束之后呢，整个的这场全唐八角鼓的演出呢也就结束了。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观众哈都是很依依不舍的哈离开这个剧场。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真的是希望我们的曲艺艺术能够再创辉煌，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人民群众服务。好了，欣赏过了全唐八角鼓的演出之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请大家欣赏一段我们刚才打面钢这出这个弦子戏的主角之一哈，马增慧老师的一段正工的单弦牌子曲《双窝车》。 我捶过队长的膀子多，这可不是我老头子脾气倔爱放干活。我的意思啊，咱们要发展农业机械化，可也别忘了艰苦不奋斗，勤俭建国。咱队里有了拖拉机，也有了大卡车，这个老瘸腿 腿儿单有那个老瘸腿儿的活儿，眼下要往北山上送粪，哎，还非他不可。说着话，老叫驴紧蹬了几步，爬过了一道桩。吁，常大爷急忙把车刹住。哦，原来是大道上窝住了一辆大卡车。见司机手提着千斤顶，围着汽车直转磨。二海他跳下车来就把话说：“同志，怎么搞的？哎呀，这条道路我没有走过，谁想到在翻江道上就窝住了车。地软使不上千斤顶。”老大爷，您能不能借给我骡子拖一拖？常大爷见车上装着很多的货，哎呀，这要是累坏了，那菊花青的骡子可了不得了。同志，这件事实在是对不过。我这个骡子他有病，可使不得。二海在旁边听着，心里头直起火，心里说：这老头做事儿可真吝啬。常大爷，咱骡子不是刚从集上买啊？刚从集上叫医生看过。上头灌的药，嘱咐不让他干重活。常大爷，咱骡子没病啊？没病没灾的，我早就让他下地把活做了。要不同志你看，我哪能让瘸驴驾辕，让骡子跟着。司机说：好，老大爷，天色不早，太阳快落，您赶紧的赶路，别耽搁。常大爷听不用他的骡子拖车，心里头非常乐。对不起对不起啊，他扭身就跳上车，心里说：好容易才把这关躲过。二海他在旁边气得把嘴撅着。常大爷，您今天的做法实在是吝啬，见困难不帮忙，太不讲风格。常大爷说：二海，我怎么不讲风格了？又怎么吝啬了？哎，使坏了菊花青的骡子由谁来负责？我没见过开汽车有泥坑不会多，那前边就过罗锅桥了，他还不得往回折。二海说：不给人家解决困难就拉倒吧，苦人家技术个干什么？这坑坑洼洼的翻江道，可拉着那么多的货，谁也不敢说保险不窝车。 嘿嘿，我不信，我们小娥汽车班毕业后 就参加社里工作， 半年多了，给社里开车，没出过差错，也没有窝过车。二海说：哼，敢多会儿秀娥窝车，让他也遇见你，我看那时候你该怎么说。 哎，二海，咱们爷儿俩可值不当的， 抬杠拌嘴养牲口拴大车，我比你懂得多。 二海说： 就算您是唐朝的车把是一个，也犯不上冲我摆什么老资格。这爷俩说着说着都动了肝火，我再说一说我住的那辆卡巴车。自从常大爷他走后，另一位赶车的把数帮助司机从泥坑里边拉出车。司机他跟把式不住的把手握，把式说：“哎，咱工农本是一家人嘛，啊，这点小事儿别分你我，可算什么？多注意，翻江道路你要留神躲一躲。往南三里有座石桥是大萝卜，过了石桥就好走了。”司机他连连的道谢，跳进了车厢踩着车，到二闸加大油门，他要把那石桥过呀。吭吭吭子踩碎带的，慌忙来了一个急刹车呀。同志们，不是卡车又窝住了，原来是在前边窝住的是常大爷的那辆车。瞧了瞧，大车的里手轮带放了炮，车身的朝左摘楞着，瘸腿的脚驴看不见，那个金花星的骡子还说跟着尖二海，一个人坐在了石头上，哭丧着脸，一只手就把下巴托。司机他赶忙灭车，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见那位大伯呀？二海说：“瘸腿叫驴下桥收不住脚，谁想到啊，这轮带放炮握住了车。他骑着瘸腿叫驴把信儿送，留下了大车我看得，我劝他骑骡子快去，别等着太阳落呀。”他又说了：“没案子，铲坏了骡子可了不得呀。”司机说：“同志，你们村离这儿有多么远呢？”“往南八里红叶坡。”“哦，你们就是红叶坡的友谊公社吗？”“哦，是啊。”“哎呀，同志，刚才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今天是给你们社来送化肥和农药，我看你呀，也别在这里瞎等着，我车上现有一副备用袋，赶紧的换上，别耽搁，到你们社送完了货，我捎带着办点事，还轮带在公社仓库把我等着。”说着话从车上搬下了一布袋，找出来千斤半还有工具盒，二海急忙换轮带，赶忙好好的大青罗。司机他跳进车厢，开足马力往前走三里地，这时候天色黑的差不多，恍惚惚见前边有个人影儿，好像是来回把汽车挪呀。他仔细一看呢，原来是常大爷骑着瘸驴和慢条斯理儿的一个人那扭秧歌。司机他赶至近前把车停住，探出身来把话说：“老大爷，您老不必往前走了，就在这里等着您的那辆车。”常大一听，这是讽刺我呀，回答说：“哎，你走你的啊，我的驴走到明天你也管不住。”司机他一听就是一愣，心里说：“这老头这是什么性格呀，我还送我的化肥和农药，反正他一会儿就晓得。”司机他微微的一笑开车走了。常大爷冲着车影儿嘴里还不住的直嘚嘚，他刚想上驴一片腿，咕噜从北边跑过来一辆车，这个菊花青在车后头别了一后上，这一回驾上员撒开腿了，和蹭蹭蹭是一个劲儿的追汽车。二海他紧勒都勒不住，常大爷招手，哎，拦住了车，他绕到里手摸 轮带，心里还一阵的直琢磨。哎，二孩啊，你哪来的这副新轮带？二孩说，借的呗，那地里哪能够长这个。那个司机他今天是给咱们社来送化肥和农药，半道上借咱轮带，您说这不是找啰嗦？说好了，人家在公社仓库等着还轮带，别叫人家半夜三更老等着。常大一听，嘿，我白活五十多岁了，看今天的事情我做的够多么缺德，没管拖车还不算，刚才的几句话，哎呦，说的更砸锅。无奈何把驴拴在车后面，跨上车牙儿，他一吆喝，无精打采的把车赶，心里头发热，耳朵发烧，未曾说话先咽唾沫。那什么，二孩呀，我今天家里边有点要紧的事儿，还轮带你替我对人家多把那好话说。二孩说，常大爷，菊花青交给您守归您管呢，新轮带安在您车上您负责呀，我会计乱管车上的事儿，那骡子出的差错谁负责呀？行了行了行了，大爷承认把事儿做错了，这件事我后半辈子准记着，你算给大爷折了修脸了，就算你修桥补路积了德。好嘞，既然如此，那我就替您去一趟。转眼间进了村，常大爷下了车，拐弯抹角把家门进，见外间屋他的老伴儿可正刷锅。你回来了，咱闺女常提的那个对象在东里间，秀娥陪她把话说。我看小人啊挺不错，说出话来老老实实挺随和，他今天是给咱们社来送化肥和农药，半道上抽空前来看秀娥。常大一听就是一愣，心里说，怕遇见什么来什么，躲一棒子挨一棍儿，想不到啊他逃到我们家把我等着。一语不发扭个头来往外走，常大娘上前揪胳膊，你上哪儿去啊，你可不能走，当爹的应当上前去张罗，见面说上几句话，等人走后你有啥意见你再说啊。什么什么，我没意见，你告诉秀娥我同意，让他替我多张罗。我没听说过，没见过面，你怎么就同意呀？嘿呀，你怎么知道我没见过？老两口嘀嘀咕咕正讲话，从东里间走出了司机和秀娥。秀娥说，爹，这就是我常提的陈志勇。志勇他连忙鞠躬叫老伯，常大爷一时不知。